你可以， 我不可以。我今天 第一首你来好吧？ 我嗓子没 个要求， 我没有做好准备，不如你来打个样哈。 欢迎各位收听的同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这六个字，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我们俩的颜值其实还可以 啊。那你真的很谦虚，为什么还可以三个字？ 你说吧，咱们俩是颜值高 啊。一来需要下这么我觉得都还不错。 以前是女生之间互相斗，哎， 是吗？ 时代转换了，男生之间斗也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今天没有嘉宾吗？ 对啊，对， 所以就变成只有我们两个演一出戏，让大家看起来让我们在互掐的感觉， 只好内斗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主题其实也挺有意思的。一开始我来说，哎，你看涛涛果然是上了年纪了哈，越来越喜欢去追忆青春。 哎呦天， 所以主题叫那些年陪伴我们成长的男团女团。 等一会儿我要说一下，其实我来跟这个泽华沟通今天主题的时候，我说的只有四个字，男团女团，并没有前面你加的那么长的什么那些年我们追过的那个系列。而且我明明说的是当下现在有很多的这种鲜肉男团女团，对不对？ 举例 现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偶像练习生啊，他们马上就要出道了。 说出他们的团名。 他们的团名，他们现在还没有出道呢，所以他们没有团名， 所以还真的是我落伍了。因为我一提到这男团女团，首先想到就 SHE 呀、啊、F4 呀、啊， 那你真的是老了， 5566呀、183 Club 呀， 我的天！你提到这些，基本除了 SHE 之外，其他都已经早期就宣布解散了，哎、对吧？ 但说到这个，我真的有必要给大家推一下这首歌曲， 哪首？ 我觉得太有共鸣了吧， 让我听一下前奏。 马上开始了哦！你说听前奏， 这是前奏，前奏还没放完呢。 记忆像游乐园般精彩，我们相对 怎样？你又不是00后，你又不是10后， 好像我装作一副听不懂的样子。 你的青春在干嘛？ 在学习。 都太贪玩，思念像云朵般柔软，而你静静躺在我胸怀。我像是任性走失的小孩，紧紧抱着孤单。 要来喽！ 我们都曾经明白，也都曾经遗憾，错过了爱。 所以副歌唱完了你还是不知道吗？ 基本上可以锁定是你刚开始提到那几个组合当中的一个。 SHE 是吗？ 不 Twins 183还是566？ 那你猜啊。真的不知道啊。 我觉得应该是183 Club 对不对？ 对，183 Club。 这首歌曲当时是哪一个偶像剧？我刚才刚查又给忘了， 自己都不记得了。 王子变青蛙。 哦， 那个时候台湾地区非常红的一部偶像剧了。然后这个乐团当时我觉得也挺奇特的，叫183 Club 嘛。当时年少的我以为他们每个人都是1米83， 对，谁知道他们平均身高？ 对，平均身高，哇塞，真的是 就有人拉了后腿啊！ 但是那个时候183 Club 算是这个乐团当中身高最高的了， 在那个年代是。 对，在那个年代 是，好像有几个都是模特出身嘛，对吧？ 对，嗯，当然那个年代那个发型啊，包括他们这个台风啊，如今各位回溯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哎呀。真的是有点惨不忍睹。 那你现在去回看当年你的照片，你应该也会觉得我怎么会有那个？ 没有啊， 对不对？ 很帅呀，都是真爱呀。 解开，多给我 好，183 Club 的真爱作为我们今天老派的我的一个开场。哎，讲真，你有没有曾经幻想过自己要去做一个男团什么的？ 没有。 为什么？对颜值这么不自信吗？ 啊，我觉得做男团不是颜值的问题，就是 这不就是没有才华吗？ 就是没有好队友。 那你可以单飞啊。 单飞那就不叫做组合了，对不对？ 哎，所以你真的从来没有过？ 没有。 包括 F4 的时候也没有幻想过自己是谁谁。 其实你说我到现在跟你说我真的当时没有看过流星花园，你会相信吗？ 你说那个时候？ 对，到现在为止流星花园我都没有看过。 你在任性什么？你在叛逆什么？ 也没有任性，就是不知道大家都在当时在追什么，然后也没有特别想去看的欲望。 那大家都在看流星花园的时候你在看什么？舒克贝塔吗？ 在可能在看， 不要跟我说看轮语。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在干嘛，反正我就知道这个组合就莫名其妙的火了，然后火得一塌糊涂。 嗯，但有的时候如果你不追随现在的时下潮流的话，若干年之后你再回去回看的话，你会发现好像跟同龄人之间的话题少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跟比我年纪小的就是一个话题啊。 并没有啊，你并没有跟我有一个话题啊。OK， 今天呢我说完我这个了，然后涛涛也是带来一个很厉害的偶像练习生。你有看这个节目哈？ 我有在看这个节目啊，我很认真的在看。哎，其实没有，他最开始播的时候我没有去追，我听到旁边很多人在吐槽 啊， 然后就说啊，现在选男团大家都怎么怎么样，我就想说这个节目到底是做成什么样让大家如此吐槽，我就去看了一下。 嗯， 然后我觉得因为他有一个口号叫做越努力越幸运。 哦，很鸡汤。哎，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应该辩证的去看，你知道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真的是越努力越幸运，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说， 你真的要比我老派很多。我看你这个鸡汤要灌多久。 没有，对年纪大的人来说叫越努力越心酸。你不觉得吗？ 确实是，你再怎么努力的话发现现实还是没办法改变。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想干嘛就干嘛，等你到时候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哎，突然发现好像哎年纪好像有点大了。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据说现在很红。 不是，据说我跟你说他们现在已经红到什么呢？红到他们所有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微博粉丝100万以上，其中有范冰冰的弟弟。 哇，这么厉害。哦，那我知道了，我看过范冰冰弟弟的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参加过这个团体。 那你真的 out 了。 然后照片当中是非常帅气的，我不知道本人啊。 啊，本人我也没有见过。 因为在我们一会儿是有一个 是有 视频， 对，是他们这个节目的主题歌。我觉得如果在追这个节目的这些小迷妹们听到这首歌应该也会突然一下被点燃的感觉。 那范冰冰的弟弟在这个成员这几个成员当中他是一个突出的吗？ 因为你待会儿看那个画面可能不太看得出来，因为那个是刚开始的时候100个人的画面，就是他最后要选到只有9个人一起出道。 哦， 对，现在还没有到最后9强，现在所以待会儿要看到的这个画面是100强。 来，关子卖这么多，我们直接先看吧。这首歌曲呢叫做哎哎哎哎哎，两个哎啊，走着哎哎哎 哎哎， 不太好，不太好走。哎，再来一遍啊， 这一定要有个口号是吧？ 下一秒向你靠近，梦已准备就绪，属于我的心却不放弃。Under one you want， 不需要质疑。是我渴望的骄傲，当犹豫走掉，选择我就好，请你为我的努力而尖叫。 你看完什么感觉？ 真美好啊，年轻真好啊， 是吗？ 你所以你在针对谁？ 没 谁不美好？来来，说他的名字， 谁的名字？我觉得都挺美好的，嗯。 但是你想在100多号人当中脱颖而出，确实好难的一件事啊。 而且他，你知道，其实有点养成系，就大家看这个节目，然后又可以去投票，嗯。然后这些人呢，又要很辛苦的去练习，然后是真正的，我觉得在镜头底下你会看到那种练习生有多残酷。 哎，其实我挺好奇的，因为有一段时间好像说男团女团在市场当中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是。 怎么就从今年开始又开始去大量的去选这样男团的一个节目，包括后来说还有个女团的节目？ 我觉得之前可能这种男团就可能是一下就推出来了，就是啊，开个记者会跟大家见面，说我们有个新的男团就已经出道了，他们出的作品怎么怎么样，就上一些节目，大家都不知道是谁。但这样一个类似于真人秀的节目，其实它有2到3个月的时间，就慢慢培养每个人的所谓的人设啊，然后粉丝群啊，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哇，就1+1=2的那种感觉嘛。嗯，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节目就开始让这个大家关注男团女团这样的组合的形式，因为马上有个选女团的节目跟这个也很类似，然后就要马上推出了。 哎， 所以今年应该会占很大，就是大家眼球这样。我觉得 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娱乐公司的嘛，他曾经说过，就是其实男团女团在他们推出之前也是要经过层层这样的选拔 和培训，对吧？ 对，这样的东西是大家看不到的。 是， 但其实这样的节目形式，它是把之前大家看不到的东西在舞台上当中呈现出来了。 是啊， 你会发现他们每个人能够站在舞台上，最终他其实背后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还是我觉得大部分是有粉丝的支持。 对，当然有些人也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这几个人。老派的我又上线了哦！ 你真的很爱流星花园。 哎，真的，那当时他们4个人在拍这个剧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会红，也没有人想到 F4 之后可以这样的。 嗯， 三周一下就出来了。 是。 Thank you。累了不要见外，把我挖起来，图个痛快。看不惯朋友有难，谁还冷冷的围观？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烦了不要见外，把我找出来，陪你负担续杯咖啡的温暖，一直暖到你闪开，你心情的坑洞让我来填满。昨天会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有机会你时间赶来，让跳乱的心平躺下来，重新的呼吸，简单深深的慢慢的，朋友只要你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期流星雨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首歌曲，但第一时间也是那个时候大家很喜欢的， 嗯， 把友谊之间那种情绪唱的既不那么俗，然后呢你也会觉得好像还挺感动的，这种鸡汤是可以喝下去的。 是，但是后来一直被大家玩的都是流星雨，这首歌好像排在后面几位。 是的，现在呢据说这个流星花园不是已经要拍新版了吗？新的 F4 已经出来了吗？ 对对，嗯， 然后我这周呢也是看到这个图片，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你曾经看过某个剧，然后有新的人出来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抗拒， 然后你现在看完之后完全没有抗拒。 看完最近看完这些照片之后好像被洗脑了，觉得也是挺帅的，来给大家一块看一看啊，给个特写呗。 这四个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在开拍之前就已经有很大的宣传给他们了，因为也是因为流星花园不是让柴智屏就一下火了嘛， 是 所谓偶像剧之母嘛，然后选的人全都火了，然后这四个也是他精挑细选的，还没有拍哦，这四个人就已经上了好像时尚杂志的封面，就是时尚的这个资源非常好。然后你知道那个女孩是谁吗？ 谁？ 你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去年有一个校园类的青春类的网剧特别红，叫是我们美好的小单纯。 咱俩真的不是一个年代，你很爱看网剧看网综哎。 啊，我只是活在当下。 你活在当下，你那个时候不看流星花园你现在怎样？ 然后呢，然后这个就是红了胡一天，对不对？ 啊， 她是胡一天的女搭档啊，是女一号沈月。 哦，所以她从那个剧的时候就红了， 那个对， 快受到关注， 对，就火了，然后马上就进了这个剧组。 这是我又开始老派的回忆起我那个年代嘛，然后 看一下你今天的歌单真的是很老派。 哎哎，不要你出来怎样，你的歌单也没有杨奇的来去，毕竟还是胜了，还是厉害。但这个我觉得组合最好的一点是一个组合几个人共同的推出来，它不会有太大的个人压力。 就是你说火不火吗？ 对， 也是，就是大家是一个团队，但是你知道，如果等他特别大火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有 谁比谁红。 就我觉得，就算成员之间不互相比较，但是喜欢的粉丝会说，我只喜欢这个组合里面的是 A，哎，我喜欢 B， 我喜欢 C， 然后 A、B、C 关系很好，但 A、B、C 的粉丝会互相说，我就是这个组合的 C 位， 对 对不对？然后就开始说一些东西， 这一点是很麻烦的。比如说我跟涛涛，我们俩一开始组合形成一个 boys 组合，推出出去以后市场反响平平，那我就可以说，你看就是涛涛的问题，要是我自己的话就 OK。 What？ 你确定不是因为你选歌的问题？ 所以我就说这一开始的时候可以互相的推诿嘛，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几个人团员也可以彼此的去鼓舞， 是， 我觉得这点是挺好的，因为你刚入到这一行当中肯定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各种各样的诱惑啊等等的，你如何让自己能够站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点和一个立场，有旁边人支持你，这是一个很好的，但是你越往后走的话你会发现，哎，你们之间的友谊也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就是很多组合走着走着就散了，哎，也不一定了，可能是大家觉得各自的发展路线不一样了。 那一句是不是要突然间要唱出来？ 哪一句？ 走着走着就散了。那你还是不要唱歌了，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说自己不想唱。 是因为我这几天嗓子真的不好啊。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的这个组合 Fifth Harmony 舞美， 后来就是去年开始五美变四美嘛， 啊， 然后就是有一个走了之后就卡妹，然后卡妹就火到不行。 卡妹刚走的时候很多人在说你看吧她单飞绝对不成， 结果人家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听到就是唱片公司的这个他们内部有一个推人的那个 机制是吗？ 也不算机制啊，就好像是内部有个文件怎么样，就说其实现在在整个索尼唱片国际上呢，大家都是花很多的资金人力物力在推卡妹，因为她真的就通过自己第一张 solo 专辑就已经上到那个一线的位置了。 是的，对于歌手而言，红不红有一首代表作是非常重要的。 对， 最近大家应该都能够反复听到就那首哈瓦那。 对啊，就已经不知道，就每次看到他就想唱这首歌，后来他已经去恶搞，每次上节目唱 banana。 哎，这个最厉害是你看明星跟着他一块去翻唱， 对啊， 然后素人呢也会翻唱， 是， 你走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他的歌曲，他本身长得又美 而且年纪还小， 哎，然后大家以为说他自己一个人红的是个例，那四美还在吗？虽然还叫 Fifth Harmony， 但这个组合还在。 对，但是这个组合前段时间也宣布解散了，不过他们的巡演还在继续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宣布解散啊，但是不是伤害我们姐妹间的感情，然后我们先把巡演做完，做完之后我们就真正的解散了。 这一轮的钱得赚完嘛，不然可怎么办？ 哎呀，你干嘛暴露人家商业机密啊？ 来吧，看一下 Fifth Harmony 的这支 MV 叫做 Down， 然后也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这个 MV 呢应该是非常非常美和养眼了。 reputation. Nothing that a little love can't fix. There ain't no kind of situation. Well, I wouldn't cross the line for you. FBI interrogation. I will get a better life for you. When push come to shove, you show me love. When push come to shove. 这首歌也是去年的一首大热单曲了， 对， 然后我觉得是到目前为止算舞美最新的歌曲里面比较火的了，所以他们这个组合也彻底的解散了，没别了， 也还没有啊，因为还有巡演 几场嘛，没有做完， 演完之后就没有了， 就 say goodbye 了。 嗯，因为像大家熟悉你像 SHE 啊 Twins 啊，其实他们现在合体的机会很少，但始终没有正式的对外宣布说过我们解散， 我们的单飞不解散啊， 对， 大家都是这么说， 可能他们不知道还可以这样玩。 不啊，我觉得就是以后也可能会把他们再组合起来，就像之前我们看那个什么辣妹组合一样嘛， 嗯， 就是你看这个贝嫂其实已经很多年的好像在家里面或者混迹于时尚圈， 是 突然在我记得是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对不对？ 对， 就把他组起来了。 对呀、啊、你有好多的故事要讲是不是？ 再 等一会儿大家休息一下稍事休息、嗯、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呵，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涛涛华组合为大家带来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涛华组合当中的华。 我要接你这梗吗？大家好，我是华涛组合的涛。 今天我们两位这个男团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今天就出道了，就在这儿，就此刻。 来，各位经纪人赶紧签约一下我们哈，目前还是有时间的， 还可以承接商演。 对，等下节目之后我们这价位可能就会翻番了。 对，现在只剩下最后的30分钟了。 真的没有嘉宾，主持人也是很拼。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男团女团。 是， 无论是曾经陪伴我们成长的男团女团呢，还是现在即将出来的比较厉害，大家比较期待的新的男团女团们。 对， 当然除了可以收听之外，还是提醒了大家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毕竟我们这个男团组合，你不看颜值的话，你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资格可以出道嘞？ 我觉得看视频直播绝对胜过于听音频直播。 是的， 对吧？ 所以各位导演们赶紧看一下哈。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 是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如果你看的话呢，应该是又养眼又养耳的一个节目。你怎么会自己不好意思呢？啊， 我都接不下去了。有些人真的是，哎呀 哎呀， 怎么说好呢？ 怎么说好呢？就是我也不是在夸自己，我顺带把你带在一起啊， 啊，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到这 F4 的时候，他说他没有共鸣，那个时候他不看。 是， 嗯，那我下面说， 我可能会看接下来的 F4 的新的 F4 啊。 哦，你真的会看啊？ 我应该会去看吧，看看他们演技到底怎么样。就是大家现在都质疑小鲜肉的演技都不在线嘛，所以我带着这样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去看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哎，因为你没有看过第一部嘛， 对， 所以你是不会戴有色眼镜去看这一部。 但是我看过，一起来看《流星雨》算不算？ 那不算了 啊，那不算。好，那我就很客观的会去看这部剧， 相对会比较客观， 对，不会去比较角色之类的。 对，对，毕竟像我们这些曾经看过的，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流星花园》陪伴我们成长的， 是 难免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 嗯， 但这样有色眼镜其实有的时候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最近呢，杨丞琳有办自己的巡回演唱会，哎、然后又提到 说，哎，不是你主持的吗？ 哎， 超会接梗的，有没有？ 就要这个点， 是吧？ 所以呢，当时很多人开始去怀念到《Fall in Love》。 嗯， 这个组合你知道吗？ 你居然没有选这首歌。 我可以唱 啊。 OK， 没问题，这组合我当然知道了， 1001个愿望。 对， 但我其实最喜欢的不是这首歌曲。 是哪首？ 我喜欢那个再见中南海。 哦， 不知道了吧？ 我知道这首歌。 哎，那首歌曲当中， 那你真的是很骨灰级的粉丝嘞。 真的 是 他们，我觉得 Fall in Love 其实他们的歌曲挺好听的，但是确实啊，在那个时代，这个 Fall in Love 他们的颜值， 嗯， 在同类的女团当中，她不算是特别出众的。 同类的女团有谁啊？当时你觉得算 Twins 的吗？ Twins 他们比 Twins 要早。 对， 同类的好像比 SHE 也要早。 是， 你这样一说的话，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就只有这一个组合。 来来，各位如果能够想起来，快帮我们提示一下。 是的， 嗯，然后呢，对，就说到这个 Fall in Love 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组合当中的这个颜值是不是还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啊，因为组合嘛，我们经常会说偶像组合，所以其实组合第一部分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他们偶像的成分要大过实力的成分。就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们其实，哎呀，就偶像嘛，可以演演戏啊，可以去这个舞台表演啊，但是如果真的说是去唱歌的话，他们就好像觉得唱功不怎么样。 你这样说肯定有粉丝出来抗议，谁说都要是偶像的？你像我们苏打绿，当然偶像颜值也是在的哈，但 是 从来没有说我们主打偶像男团。 对啊， 对对， 你让清风去演戏 他是很愿意的， 虽然 像五月天，是不是？ 哇，五月天我不敢得罪的 天团，你说两句嘛，没有关系的。 我觉得五月天的票真的很难买，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这个。现在你像五月天为首的这样的男团，他们实在是 为首的男团，你真的很会用词。 因为五月天实在是太红了， 对， 对于这样男团，对于大家像我们主持人说话都会非常的谨慎。 对对对，尊敬的五月天这个团队， 你稍微一两句话的话，都可能引起这个粉丝的众怒。 是， 然后你随便的发一点跟五月天有关的信息啊，可能都会引起很多的点赞和这样的一个关注度。 嗯， 所以说这个偶像团体，包括这个男团女团，他们走到一定的程度，当然你会发现最主要的还是作品。 是啊， 所以就是要持续推出好的作品，然后就会让大家记住。 好， 今天说那么多的男团女团，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呢是来自于涛涛的 啊，又到我了吗？ 嗯， 所以我们接下来选哪一首啊？ 我选这个吧 ，Mr. Miss 吧。Mr. Miss 你会给他定位为是偶像团体 啊？他们不是偶像团体。 艾特 Mr. Miss， 涛涛说你们不是偶像团体。 他们有曾经说过自己，他们有说过自己是偶像团体吗？我不信。 那然后呢？那你怎么关注到他们的呢？ 啊，我觉得很多人关注到他们应该是去年的金曲奖 啊， 对吧？然后拿了奖，要入围，我觉得哎，突然一下有这么一个爵士的。他们算乐团吧， 对， 组合啊， 对， 爵士的组合出来，我觉得特别是他们的歌词还有画面 MV 呈现的画面，我觉得挺符合年轻一代的口味， 这点也挺有意思的。一开始大家听到他们这个歌曲应该是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是 觉得特别能够表达当下年轻人的他们的一种喜好， 对， 但是总觉得这样的歌曲它其实就是你从听感上啊觉得他这个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 对， 所以当金曲奖让他们获得这个奖项的时候，包括他们自己包括很多的粉丝，我想当时应该是都没有想到的。 嗯， 但是后来我了解到其实这样的一首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也是很不容易， 所以你听了背后的故事， 是他们扒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时代的像他们这样曲风的这样的歌曲，然后大概扒了一个多月，然后去研究他们是怎么样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写出来的，然后怎么样把现在的年轻人的这种共性的东西通过一首歌曲通过歌词表达出来，再通过一种俏皮的方式来演唱，所以你会发现一首我们听起来非常简单的歌曲但其实背后没有那么简单。 是啊，我就觉得这是见功夫的地方。所以后来听到他们很多歌你都觉得歌名啊还有这个唱起来那感觉特别玩味，就好像哎，这很像在玩一样，我觉得很轻松，但其实真的好像背后人家是有很多的这个理论知识啊，特别是爵士的基础在那里做铺垫的。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是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因为最近呢身边老是有这样的朋友，所以送给这些患有拖延症的朋友们，这首歌曲叫做晚期拖延症患者。 你没有拖延症吗？ 我没有。 真假的？ 我真的没有。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支 MV， 回来以后好好的聊一下这个事儿。 闹钟响了好几遍了，你怎么不起床呢？你说再睡个五分钟，可已经一钟头了。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一礼拜的工作，可是你一拖再拖。领导急了，老板怒了，可你还在玩微博。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对于这个现代人类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一日复一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拔掉你网线，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给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 下礼拜就要考试了，课本还从没碰过。 明天见到十九论文，大不了今晚不睡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确切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一个月了，没有干净衣服能穿了。 房间不是人类住的，双脚都没地方搁。 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 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月底了，房租还没交，水电费该罚款了。 不想做饭，不想洗澡，电视剧停不下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对于这个现代人的一些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一日复一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拔掉你网线，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给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 你又胖了，说要去健身房，可整天躺着。 这顿不算下顿，再说不吃饱怎么减肥呢？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完全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我还要救 你，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你们默默什么？我们都是晚期拖延。 了这首歌曲。 是的， 你包括他们的演唱歌词还有整支 MV 这样的一个构图都是非常可爱的。 对，我觉得还是花了心思跟时间的，而且我觉得他们拿完奖之后应该做音乐的心态会更加不一样了。 是，不过说到这个男团或者女团，大家好像想象的应该都是男团全是男生，女团都是女生， 所以你想接下来说一个混合团体是吗？ 他们不就是混合团体吗？ 然后男女好像没有超过人更多一点的，好像没有哈， 那只是阿卡贝拉组合了。 对对对对对 对，国外有哪个组合突然忘记他名字的，是两对夫妻，然后后来虽然夫妻关系不在了，但是这个组合依然还在唱歌，是两男两女，然后他们都是共同的来演唱 啊， 只是国内 叫做 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通过看视频跟我们说一下哟。视频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是的， 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团体， 哪个团体 陪伴了，我觉得应该是 我们今天居然很巧合的把这两个放在了最后 啊， 我觉得他们俩是很有说头的，因为你说到组合这两个应该都可以算是那种长生不老型， 而且他们两个组合属于同时期的。 对，其实他们有一段时间是对打的。 对， 就是不是你这个组合拿最佳组合奖，就是我这个组合。后来呢，有一些事情，然后好像两个组合又慢慢的就各自去发展或怎么样了。 但是在我的小时候，好像觉得台湾地区的那个组合， 要 我那个时候要更 受 欢迎一点 的火是吗？ 对，因为他们的代表作品太多了嘛。什么 Superstar 啊，不是吗？你知道，就是 SHE。 你都已经说到这儿了，当然知道了。 对，那香港那边的那个组合呢，就大家也非常了解的，莫斯科没有眼泪啊，下一站天后啊。 对，他们很多的这个广东话的歌你会唱吗？ 不会。你会什么？ 嘿，你想 cue 我来唱是不是？ 你自己先 cue 的。 没有，我只是问一下你啊。就是他们其实有他们的作品，我觉得是有这个差别的。 对 啊，所以这个受众群体在最开始起步的时候有不一样。 对，所以这也是我后来才了解到，因为他们会唱很多的广东话的歌曲嘛。 对， 所以他们其实在香港地区啊，或者是在深圳呀，然后广州这边呀，他们会更加受欢迎一点。 是，其实我现在特别，你看我们从好像是这几年开始的跨年演唱会，都喜欢搞一些这样的之前很久没见的组合啊，来让他们再次重聚，然后大家就叫 新白娘子传奇组合呀， 对对对对，叫什么活久见系列，对不对？ 对对对， 我特别希望啊，接下来有某一个活动能把这两个组合放在一起，或者让他们挑战各自唱对方的歌。 你说他们在一起演出， 他们五个人在同台，你觉得可能吗？ 就像王菲和那英一样的同台的方式。 你 的意思 是，哇，你给的级别挺高的。还 我就说这打一个比喻嘛， 是 你的意思就是 Twins 去唱 Superstar， 对， 然后 SHE 去唱下一站天后。妈呀，粉丝们你们要不要打起来？ 对于我是觉得这个我会觉得会是一个很经典的时刻。对， 那 虽然不一定会有这一天， 我们共同来回忆一下哈。先说说 SHE 吧。你听到他们的第一首歌曲还记得吗？ 恋人未满吧， 这是你听的第一首歌曲还是喜欢上他们的第一首歌曲？ 我觉得你提这个问题让我第一首歌曲想到的应该就是这个 啊。 对，恋人未满， 我还记得我当时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他们的美丽新世界。 哇，这感觉要唱跳起来， 当时觉得哇，这个组合好阳光啊，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包括前面那段对白也是觉得特别的卡哇伊。然后后来了解到更多的歌曲，就恋人未满呀，然后还有什么， 所以我还 热带雨林、啊、 所以你比我更早一点是不是？ 怎样，但是我看上去是童颜。 颜醉了。今天就一定要争一个高下是不是？ OK，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带来了 SHE 的歌曲，当然也有 Twins 的歌曲了。Twins 你想到第一首歌曲会是哪一首？ 下一站天后啊。 下一站天后你会 唱吗？你不觉得等会儿 这莫斯科没有眼泪的。对对对， 你唱的是那个那个普通话 版本。 对对对 对， 我想起来的是因为最开始去香港工作的时候呢，就特别会坐港铁线去找到那一站。然后找到那一站之后呢，你就会听到接下来真的是他报站会报下一站天后吗？那时候会用广东话讲， 来来 哇， 现在不会 让我模仿。 对啊对啊， 就是你到了之后呢，就有报站，他就会滴滴滴滴哈呀咱听好。 Wow， 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虽然我后来真的没有在那个站周围去走多久，但是我觉得诶好像来了一次需要感受一下，真的我到过这里了。然后它里面不是还唱过很多街道的名字吗？百德新街，其实它就在铜锣湾嘛。就那个时候还真的要到那个路牌底下去照个相。 哇、wow， 你觉得是不是很也还挺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有一部电影是他们两个人同时主演的，好像也叫做下一站天后。 是吗？ 我不记得，阿萨是肯定有演了，阿娇有没有演我不太记得。 你刚刚明明有说他们两个一起演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了，上了年纪你知道这个记性就突然间就忘掉了。嗯，反正在这个影片当中呢，这首歌曲也是一个主题曲，不过我想起 Twins 的是这首歌曲。那个时候其实也挺傻白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很少女。 哎，怎样，青春的时候不应该听一些这样的歌曲吗？男生也可以听这样的歌曲，怎样？ 可以啊，可以啊。 那你要怎样？干啥捂脸？ 没有捂脸。 就像星星落在地面，七彩闪烁时间，游乐园夜色像卡片，旋转木马带我们在飞，我的手让你牵，爱情原来是最像浓咖啡杯，摩天轮里面独处的时间，我心情有可谁都了解，最高的左边，漂亮的背面，我趁你不注意偷偷写下心愿，期待今夜天空星星不熄灭，在心里约定陪你到永远，抬头看一遍 的时候，那支 MV 当中应该还是有旋转木马这样子的， 是不是有一种勾起心里少女心的感觉？因为我还记得 MV 的画面特别粉红。 你看谁少女谁少女谁记得那些东西更清楚。我而且 Twins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曾经说他们每一次演出的时候都会出现种种的状况， 嗯， 然后有好几次都是刚上台的时候衣服就出现问题了。 很这种细节，你当年是不是真的很喜欢他们？ 当年你会喜欢某一几位歌手的时候，你就会关注一些新闻嘛。 嗯， 那个时候你能关注的点不像现在这么多。 对， 然后你自己去寻觅的时候，包括听朋友再去给你讲这些种种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你又反而能记下来。 嗯， 真的我觉得信息量大了，然后你每天可以很迅速的了解你喜欢的歌手的很多的事情，反而你什么都记不下来了。 对，那个年代你真的是真爱， 所以你没有过真爱是吗？ 哇哇，我有，但是今天的话题它不属于这个话题， 没有关系，你可以说出你真爱的名字。一个即将出道的新的男团组合配着这样的歌曲，刚才你说有粉红嘛，你看后面非常的粉红。 如果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觉得我们应该就开始舞动起来了，是不是？ 但是我们有点太冷静了，怎么样涛涛，你要不要跳个舞 啊？我今天不行。 你看你这个人，你总是起话题，我让你不说 啊，我每次起的话题如果你不这么接的话，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新的话题。 你刚才说到那个广东话歌曲你会不会唱 啊？ 那不就让我去 cue 到你 吗？啊，但是其实刚刚也有朋友说，像他们很多之前的作品，什么恋爱大过天啊，我记得都好像是那个年代大家都特别喜欢的。 是， 然后这个我们刚刚听到的星光游乐园是他们出的第一张的这个普通话的歌曲的专辑。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当年好像做了很多的宣传，里面有一首新歌之外，就好像有几首都是他们之前的比较不错的这种广东歌曲，因为有了很好的基础嘛，所以就改成了普通话的版本。 是 的， 包括那张专辑当中像 JJ 也是给他们做了我很想爱他这样的歌曲，后来这些自己也拿回来唱嘛。我们说到 Twins 了，接下来呢， 哇 SHE 必不可提了吧， 就是 这就是一个不算偶像，就是组合当中的神话。 神话 就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单拎出来，你会发现三个人发展都非常好 啊。 这个 Hebe 呢，自己就成为了一个快到女神级别的歌手了。 所以你为什么要针对 Twins？ 你没 说 Twins， 以后说他们三个就是神话，因为他们单背后都很好。 那个阿佳和阿萨也是神话，只是他们可能走影视剧路线， 哎， 对吧？他们走的路线不太一样， 哎。然后呢，而且最巧合的一点是，这些年他们都有各自的把组合成立到一起，然后去办巡演。 嗯 ，S.H. 应该是在2014-15年那会儿。 对啊， 然后 Twins 差不多也是在那个时期， 前几年好像我记得也有， 是，然后每一次他们在一合体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简直是太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是， 包括 SH 有一首歌曲也是现在很多人很喜欢的， 哪一首？ 你曾是少年 啊？你干嘛说出了？我以为你要说另外一首呢。 对，就这首歌最红， 哎，因为这首我觉得它就是唱进很多人心里去。 嗯， 作为反正我是一名北漂，你是吗？ 我是啊。 你没有觉得唱到这首歌的副歌部分的时候，不管你来自广东什么那几个地方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唱进了这种漂泊在外的游子的感觉吗？ 并没有啊，因为我始终是少年啊，我不曾是少年。 嗨，我说的不是这个啊。 OK，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是蛮走心的，跟他们之前很多的作品就不太一样了，就是不像之前也是甜甜的少女，你像 Superstar 那个时候，完全可能走的都是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波斯猫啊， 对对对， 哎呦 ，I O I O 啊， 对啊， 什么爱情的海洋太多这类型的了。 是，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你曾是少年》的一段视频，但这段视频当中没有他们三位是吧？ 好像到后半部分会有，因为它其实是跟随当时的一个电影一起推出来的嘛，所以里面可能是电影的画面稍微多一点，可能有他们几个比较很早期的一些画面在其中穿插。 是的，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要放的这段视频。还是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这首你曾是少年了。 我常常梦到小芳造的那艘时光机，在梦里它并没有坠毁，而是飞得很高很远。有时我在清醒的时候也会呆望天空，总觉得它会出现，把我带回从前。 有些时候你怀念曾经日子，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去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却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 就在一起， 谁的生活只是变成熟了吗？ 后那几个一行字的话，大家应该会泪奔吧。 嗯， 包括三个人一出场的时候， 是的。 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总结出了很多的男团女团，也是反映出了我们的真实年纪啊， 就稍微你比较的怀旧一点， 没关系啊，我们依然可以以老男孩那样的一个形象出道嘛，是不是 兄弟啊？ 可以的 啊，各位导演们，然后各位这个亲友朋友们，各位任何想要签我们的朋友们，注意啊，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对。